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上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哎呀哎呀，现在到了北京时间啊，下午的5: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哎，我特想知道刚才你的哎哎呀这个语气词从何而来啊？ 因为吧，我们现在啊，要说我们这个直播间换到一个新的直播间，因为特别大，所以呢，这个整个设备也特别多，所以我现在看表是看不到的，我只有通过我面前的一个特别大的屏幕，必须要越过它才能看。 啊！ 我刚才怕越过的时候自己差点失去了重心啊，差点在我们视频直播当中摔了一跤。如果看到我现在的这个状况有多么的狼狈啊，大家也是可以，这个打开我们的直播的平台，哎，登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都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视频的直播了。 哎。所以呢，我现在可以跟大家伙报一下时哈，17:03:51，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982活力榜。 嗯，那今天 你还没弄完你那几个耳机，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看论论现在被一堆耳机线然后缠到 了 一块儿， 好了好了， 是个什么样子？ 好了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 幸灾乐祸哈。 对，因为今天啊，我们说照例是给大家排一个榜单，其实这个榜单呢我们也是酝酿了很久啊，因为周二一般来讲我们是这个电影的榜单啊，有人说来了啊，谢谢啊， 来报道了。哎，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打个招呼哈，报个到，哪怕咱们不聊天啊，这个说我们来了，我们看到您了哈。 别呀，得报道啊，得报道，不是得聊天啊，得聊天， 你得聊得有意思，让人家想跟你说话。 今天聊这话题肯定有意思， 嗯， 因为今天周二嘛，我们一般周二是做这个电影的话题，嗯，然后从上周这个周二开始，我们两个就琢磨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聊什么了，聊着聊着终于定了，因为最近有很多这个热映的影片嘛，但是我们是今天从中挑选到了一部， 嗯， 这个在网上的口碑 还是不错的， 出乎意料 啊，出乎意料的片子啊，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就是《绣春刀二》啊，叫《修罗战场》，是刚刚这个正在热映啊，正在这个院线热映的电影，是由这个张震和杨幂来主演的。这部片子呢，我们。因为准备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两个也都去看了一下， 就各自自掏腰包去看了一下这部电影， 各自看了一下。你看完感觉怎么样？ 这个呀，我觉得呢，我们今天它正在热映嘛，咱们也不能过多的剧透。但是对于一个国产影片来说哈，能打到七点几分哈，目前的评分是七点几分，我觉得也值得就是喜爱国产影片的朋友们去关注一下。因为最开始呢，我们以为像这样的阵容啊、这样的配置以及这样的故事哈，能打到六点几分就已经是最高了。可是呢，没有想到它上映以来这个口碑算是一路飘红啊，现在已经达到了7.6分，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所以呢就有意思了，我们就着这部电影开始聊今天的榜单了。 在这个直播平台上，这个朋友应该也是看过，说看了这个电影爽吧，还可以吧，我只能说啊，感觉是比确实比我们现在同阶段上映的这个国产影片还是要好一些的，但是呢也不可否认，其实它当中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问题的，包括这个剧情的设置上啊，人物的这个逻辑上啊，还是有一些的瑕疵可以看到。包括我们上这个上网去看大家对这个电影的评论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指出了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说瑕不掩瑜。这部片子我觉得我比较这个什么的一点，他说什么我怒打什么一颗星。 没有没有，他打了两颗星。 达到了我的评分。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啊，因为说它确实有很多问题存在，但是呢我觉得它还是反映出了这个影片的拍摄者啊，不管从导演、从演员还是从舞美设计上，我觉得还是展出了一定的诚意的。我们光说这个服装设计吧，其实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包括就我们知道绣春刀是指这部影片里边张震所用的这个 那把刀 叫绣春刀。如果我们仔细的，因为我看完之后是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电影当中的截图啊，那把刀设计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包括其实它在这个片子当中是出现了很多个武器，包括那个棍子啊，包括有一场很精彩的这个在他去烧那个叫暗毒库的时候，有一场打戏跟 近身肉搏。 对对对，那个哥们儿用的是这个流星锤，这些武器的设置，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制片方他确实是在这部影片的某些的这个设置上还是用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一部超出我预想的片子。虽然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但确实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影院看一下的。 其实我觉得呀，就是这样的一个影片呢，比较出乎我意料的是，一般来说我对国产的武侠电影的感觉或者是想法就是飞来飞去的。我很意外，这部电影居然没有飞起来，就是它是一个 什么飞起来？ 就你想啊，就一般来说呢，人类可以到达的极限呢，即使它有轻功啊，或者是有什么特异的功能啊，它顶多也就是说离地一点，或者说比别人更轻盈一些。可是，在很多的国产武侠电影当中哈，我就不说哪部了，就在竹林当中飘来飘去的，然后 那不很多吗？ 视地心引力为无物哈，就是这样的一些影片。可是你仔细去看《绣春刀》，它里面的武打场面其实很真实，就是它有点像这个早期香港的武侠电影的一种风格。就香港武侠电影，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反人类地心引力的那种 特效用的很少。 对、 啊、 它是很就是靠动作和靠这个之间的这个搏斗的节奏来取胜的。所以这个倒是让我觉得绣春刀，我最开始捏了把汗，我就怕他们在房顶上飞来飞去啊，然后在这个竹林当中飞来飞去，我觉得这样子啊看起来就是还是可以哈、啊，就这个武侠武打效果还真的是可圈可点的。 这也是当中的另外啊这部电影的一个亮点。所以呢，借着这部电影，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明朝的那些电影，以明朝为这个时代背景，有哪些电影啊，我们值得去这个推荐看一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绣春刀》其实它里边的这个很多的人物都是明朝的一个著名的特务组织，也是著名的一个机构，叫做锦衣卫。它 里边的成员。其实说到明朝的电影啊，我们两个在排的时候也发现拍摄明朝的片子拍的有不少，但是出彩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朝代的这么一个现象吧。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因为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这个历史都非常的久，但是明朝在这当中好像它的存在感相对会比较弱一些。 嗯， 我不知道你如果说到明朝的话，你最开始你第一个反应出来的词或者前几个反应出来的词会是什么？ 就是对我来说啊，明朝这么多皇帝姓朱的，可能我就提起来什么朱厚照、朱由检、朱什么的，我都分不清楚到底是哪朝哪代。 嗯， 但是朱棣跟朱允文的这一段往事，我觉得包括朱元璋哈，就可能这一段就开国的那些历史故事大家还是清楚的，因为我们都现在住在北京城里面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的故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哈，其实也就始于明朝的一场这个内斗哈，然后就开始了咱们有现在的这个北京的四九城了，开始了。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影响的。剩下明朝的那些朝代呀，那些皇帝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不是特别作，也不是什么的 特别作， 对，就是他们那个可细说的并不是特多。我这个作是打引号的哈，比如说清朝，我没事儿去微服私访啊，对吧？然后我没事儿这个出去转转呢、啊，哎，没事儿多弄几个嫔妃啊，是吧？就可能就比较那什么一点啊，容易细说，而且离咱们比较近。但明朝相对来说呢，就是军师啊、重要的人物啊什么的，就也相对其他朝代来说也并没有特别多。 对，就是那种有传奇色彩的演绎啊，其实是不多的。所以呢，我之前啊，一说到明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出来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提到明朝，你现在反应出来的会是什么啊？有人说了，神机妙算刘伯温，哎，这个好像是大家可能会反应出来，就是这个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朱元璋身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啊，也是这个民间传说当中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再有呢，就是比如说锦衣卫，包括这个东厂各种太监，像在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当中也出现了这个东厂的这个公公啊，都是作为最后的这个反面角色，就是影片中的大 boss 来存在的。可能因为明朝的确实好像是这个宫斗啊，还比较激烈的这么一个朝代，不管是锦衣卫也好，还是这个东厂也好，都是作为其实权力争斗的某种的工具的。所以正因为有这些特务的出现，或者说我们对它加以渲染的比较的多，所以大家一想到明朝呢，可能是有一些感觉到有点那种就是阴暗的、 黑暗的， 对， 然后锦衣卫 阴气比较重的这么一个朝代， 对，东西厂啊，斗一斗啊，是吧？感觉太监都姓曹啊之类的。 对，然后这种印象我是知道什么时候才被改观的，就是看了一本小说叫《明朝那些事儿》啊，我知道爽姐也看过，对吧？当年应该是当年明月，在这个新浪博客，当时还是没有微博的时候，新浪博客上开始连载，我印象特别清楚，因为新浪博客当时有很多的著名文人全在上面发文，像韩寒当时是稳居新浪博客总流量榜的第三位， 我们那个时代， 对，然后第一位好像是徐静蕾，是稳居第一，而在徐静蕾和韩寒之间，这个第二名就是当年明月，他是一个完全，他应该是一个在海关工作的工作人员，只是因为兴趣爱好，然后就开始长篇连载明朝那些事儿，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粉丝的追捧，大家全在追这个连载， 对，其实说句题外话，我对那种就是有一个工作然后默默的在后面写小说的那些名写手，我一直都觉得特别富有神秘感。我上次听了那个天下霸唱老师的故事，就是他也是每天就两个小时写作时间，然后就跟那儿写，写完之后该干嘛干嘛，然后他能写出那么宏伟的一个长篇巨制来，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包括明朝那些事儿，咱不说他是正史还是野史吧，但至少说这部小说让很多人对明朝的历史有了新的兴趣。 没错，这点我觉得真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我真不知道明朝原来也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包括这个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这个民族英雄在面对这个外国的侵略者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斗智斗勇的故事啊，那种非常悲壮的故事，以前可能都涉及的非常少，但是确实这本书是为很多人打开了这个看明朝的这个大门。那么同样呢，也有很多明朝的这个电影啊，其实我们都说电影是一扇非常好的去 观察社会或者说回溯历史、回顾历史的这么一个窗口。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或多或少的去接触一下明朝那个时代，看一看那个时代大家所反映出来的这个，不管是精神状态也好，还是大家的这个生活，还有流传在民间的一些传说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呢，我们的榜单就为大家为大家来推荐几部故事背景发生在明朝的影片。 对， 刚刚说的是这个《绣春刀二》啊。 咱们要不要先来 哦？对， 感受一下，对不对？ 对，说了这么久，这个《绣春刀》啊，可能有朋友还没有看过，但是也不用担心看了我们这个就剧透啊，或者听了我们这个，我们只是截取了这个《绣春刀》它电影的官方宣传片的一个内容。我们先来简单的来感受一下《绣春刀》这个片子是怎么样的。 出了汗，热就散了。 那么烫的水，共我喝了四碗，又烤着火，能不热吗？ 水是我吹温的，哪里烫了？ 你跟沈炼睡了吧？没睡，哦，你就肯这么对他，他就肯这么对你。 刚才我们看到一点儿哈，就是其实我真的是不想吐槽的，但我真的是觉得咱不剧透哈， 收不住了。 不是，咱不剧透，但是剧中其实有一些人物设定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有一些没那么吸引人的，少了一些张力的。 就是他整个的人物设定其实是有一些人物没有完全，我们照这话讲叫立得起来，就是完全没有立起来，人物的这个整个关系上没有理得特别的顺。但其实我觉得他当中呢有一个人物啊，叫这个陆文昭，也就是张译演的这个角色，是这个张震饰演的这个角色叫沈炼，他的上司。我觉得这个人物他整个这个塑造的还是不错的，整个他身上的那种其实也不能单纯他讲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是一种在底层生存挣扎求，但是从中又蕴含着一些自己别的想法、别的理想，在己方的势力夹缝当中生存的这么一个小人物，他的整个的我觉得性格还是塑造的还是比较好的。其实我觉得《绣春刀》这部影片呢，他还是把它放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当中，就是这个当年崇祯皇帝和魏忠贤两个人的关于权力的争夺当中，是放在了整个这个历史背景下。他整个剧中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设定跟史实还是比较的接近的，因为我知道崇祯是这个明朝的最后一代皇帝，而魏忠贤呢，就是崇祯皇帝登基之前，在明朝独揽大权，可以说是明朝历史上这些所有的这些权臣呀，这些当红的太监当中，权力最大的。我们知道，关于他其实有很多的传说啊，比如说什么九千岁呀、这种称号，大家也都知道，在历史上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么一个。 太监 可以说臭名昭著的太监，哎，他跟崇祯皇帝之间那段关系还是比较尊重史实的，因为崇祯皇帝在整个登基之前，对于魏忠贤也是俯首帖耳，表现出了一副侵略性很弱的样子，然后这样才最终可以说是蒙蔽了魏忠贤，使他放心让崇祯皇帝登上了这个皇帝位。但是他登上帝位之后，就展开自己的种种攻势，最终是把魏忠贤从朝野当中赶出去，最终也是客死在异乡啊，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这段历史还是比较尊重史实的。但是这个剧中的主人公就是张震饰演的这个锦衣卫叫沈炼，这个角色其实在历史上也是有的，但其实并不是发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往前追溯很多年， 魏忠贤之前还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全称叫严嵩， 嗯 啊，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在这个京剧当中，我们知道有两个著名的 奸臣， 一个是曹操，一个是严嵩。我们说这个白脸人物啊，这个严嵩是其中之一。在严嵩当权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可以说官职非常低的锦衣卫，叫做沈炼。这个人在所有当朝的所有大臣都不敢对严嵩的这些言行指手画脚的时候，他站出来对严嵩进行了一番非常有理有据的呵斥。 嗯， 在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当中，我记得也是对沈炼有专门一章的描写啊。当时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当时严嵩的一个可以说是手下吧，一个干儿子就问他说，你官多大呀，我们都没说话，你为什么要站出来说呀？然后他当时回答，原文应该是叫诸位大人不言，小吏自当言之。就表现出这个人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自己风骨的。 对，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武侠电影啊，我们不用说太追究它的一些 历史的还原， 但是其中它的这种侠气拍出来到底有多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挺关注的。但是至少从我来说，我觉得它的这部电影拍出来的这个侠，或者说把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画面的感觉拍的还是可以的。 对，没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开始讲这个话题啊，叫做这个绣春刀。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其实不只是看这部影片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明朝的历史觉得这段历史有意思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段历史的故事，包括这个沈炼的故事，也是著名的这个历史上，因为一说到锦衣卫，大家觉得好像都是特务啊，都是那种负面，都是那种坏人，这种反面角色，但是当中其实也有正面的角色，比如沈炼就是当中著名的一位。 哎， 比如说到明朝呢，我看我们都说了，锦衣卫是当中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接下来盘点的这部电影就叫做《锦衣卫》。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一小段片段啊。 他在车里面。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阵是我创的？ 刚才看到的是电影《锦衣卫》的一个片段哈，是由赵薇跟甄子丹主演的一部电影。 是在这个2010年上映啊，是由这个李仁港导演来这个创作的。其实这部影片在上映之后呢，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议啊。有人觉得这个片子还 OK， 有人觉得哎呀，好像是差那么点意思。但是我这个片子呢，我也是看了当中的这个一些这个片段吧。我觉得它的前半部分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明朝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说哪儿拍的是比较好的，其实香港电影是拍的比较好的，包括我们跟大家在后面分享的几部啊，全是来自这个香港的这个影片。香港影片它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把这个明朝，它以明朝为历史背景，而是更多的是放了一种这个所谓的这种新武侠的这种概念在里面，跟我们传统那种金庸先生的那种武侠的 感觉好像还不太一样，因为明朝刚我们也说有锦衣卫啊，有东厂啊，给人感觉是阴气比较重的。 嗯， 在这种整个的这个历史的气氛、历史语境之下，我们就催生出来一些不是那种大侠大义，而是这种在这个整个这种阴森的环境当中，一股这个莫名其妙的、稍微有一点扭曲、不是那么正的那种侠义的感觉。 嗯， 哎，比如说我们下一步为大家说的这个新龙门客栈啊，就有这么一种这个。差不多感觉吧，但是呢，锦衣卫这个片子，我觉得在它的前半部分拍出的还是有一些那种所谓的经典的香港的新武侠那种感觉在里边的。不管从它的这个摄影啊、剪辑啊，包括演员的表演，还是有一些特点的。这个锦衣卫，因为其实我们说了，在这个明朝历史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锦衣卫和这个东厂、西厂， 嗯， 好像在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都是以这个反面的角色来出现的，但其实这两个组织机构吧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 锦衣卫应该是明朝很早就有了。 嗯， 啊，朱元璋朱棣那个时候，朱棣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是由于在这个靖难之战当中，可以说是篡了他侄子的位啊， 他就有不安全感。 哎，不安全感非常强烈，就觉得哎呀，天天有是不是很多人惦记着我的皇位呀，惦记着我江山呀，他就需要这么一票人来帮他收集各种信息，把所有一切的不安定因素扼杀在萌芽当中。 对， 由此就出现了锦衣卫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当时的权势非常大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管辖，直接对皇帝负责。 对， 就是相当于他可以绕过任何，你官位再大也没用，全可以查你。反正我直接我的顶头上司是皇帝。 你知道我后来还想过哈，就为什么这么多的电影或者是文学作品都拿锦衣卫做题材？我发现就是因为它的神秘感，越是神秘感的东西，然后越可以进行艺术加工。 对， 比如说啊，就为什么清朝戏的时候就有很多皇帝下江南的故事。 嗯， 因为皇帝下江南之后他微服私访，他干嘛去了不知道。 不知道。 对， 就是，想象空间比较大。 哎，对， 你说他干嘛就干嘛， 想象空间。什么夏明河畔大雨，就夏明湖，大 夏明湖畔大雨，大雨河， 我的妈呀，这个大明湖畔的夏雨河呀，然后什么乱七八糟就都出来了哈。锦衣卫也是，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它的建立其实算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国家安全机构。 对对对， 然后它是负责搜集情报，但这些情报绝对是不能让大家看到的， 没错。 于是乎它的神秘感就出来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神秘感，所以你看像这样锦衣卫这部电影当中哈，就它的人物设定，就什么从小被训练的孤儿啊之类的哈，就这样的一些人物设定其实是在明朝电影当中经常能看到的。 嗯， 什么从海外过来，什么一批什么有着东洋武功的， 对对对对，没错， 类似这种啊， 就传说也很多。 哎，你不知道他武功为什么这么高，反正就是高。 嗯 啊，你不知道他这武器从哪儿来，反正就来了。 嗯，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所以我觉得就是锦衣卫给了很多后世文学作品的一些想象空间。 嗯， 但说实话，好像我记忆当中明朝那些事儿对锦衣卫有描写，但好像没有说就像影视作品当中的这种描写吧。 对，因为锦衣卫确实这么多年啊，没有出一些非常有名的人物。 对， 就是没有出一些民间流传传说非常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神秘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啊， 只有哪一天你出事儿了，你说哪句话被他们逮着被抓了，你知道哦，锦衣卫原来这么厉害的。但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想见到他很难的。 对对对，所以你看真正的正史上面好像对锦衣卫的描述不是特别的多。 嗯， 所以他们具体干了什么事儿，他们这些人来源于何处，他们到底跟皇上是什么样的关系，哎，正是这些未知就造就了这么多的影视作品。然后是以锦衣卫为题材的， 没错。然后呢，随着这个明朝的这个历史啊往后推进，又催生出了另外一个机构，使锦衣卫陷入了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个机构呢就叫做东厂。 哎，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好像东厂出现也是为了皇帝 制衡 各方面的这个关系。 对，没错， 就发现一家独大，那怎么办呢？万一他搜集这些东西不为我所控该怎么办？于是呢，就很多皇帝都是把太监当做亲信 的， 觉得他们又没有办法繁衍后代，所以呢就是他们是特别安全的一波人。 没错， 对吧，就是他们又没有亲儿子，又没有什么的哈，就特别安全。所以有很多皇帝就会把这个太监作为亲信，然后他们互相制衡当中，这个故事也就发生了。 哎，没错，像这个锦衣卫的故事呢，其实就是讲的锦衣卫下面的一个指挥使啊，他是作为这个影片当中的一个正面的人物，面对一个大太监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面对他的追击，面对他颠覆朝代的阴谋啊，所展开的这么一场斗智斗勇的故事。 其实也是一部这个可以说是武打戏占主要成分的这么一部武侠片，讲述的也是锦衣卫和东厂之间这两个明朝历史上最有名的机构之间的这么一个对抗的故事，也是通过演绎加工出来的。其实说到这个东厂，就跟刚刚赵总说的一样，就是为了制衡多方的力量。可能皇上觉得这个锦衣卫啊，他实在太厉害了，他除了我以外谁都不怕，那哪天万一他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这个用了自己一波信任太监。因为我们知道皇帝生活在深宫当中，从小接触人不多，太监是接触的可能他们从小接触非常多的人，所以你说这个小孩打小就跟这人天天见面，这个人会哄你会逗你，你就会对他留一个心目当中天然的好印象， 对， 就把他当做自己人。但是后来随着登上皇位，随着给这些太监的这个权力越来越大，从中呢也是出了很多著名的像魏忠贤这样的奸臣。好，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来自明朝的那些电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声门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陌上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一段广告之后哈，又回到了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明朝的电影的那些事儿哈，就是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绣春刀》啊，刚刚也是上映了。然后呢，本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电影也就在这种暑期档或者是国产电影保护月当中能评个六分就差不多了哈，就顶天了，没有怒打两分就已经不错了哈。哎，可是到了这个七分多哈，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去看了一看这样的一部电影，有可圈可点之处，当然里面有很多这个我一直过不去的这个逻辑的坎儿啊，就一直久久不能忘怀。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以明朝为背景的，其实明朝也为背景的电影，我觉得还是挺多的。我觉得电视剧呢倒是不太多，所以今天我们就盘点一些电影。上半段当中，我们也盘点了一个组织机构，叫进。锦衣卫 啊，在锦衣卫当中呢，这个锦衣卫的对头就是另外一个明朝著名的这个特务组织，由太监掌控的东厂。东厂其实也是跟锦衣卫可以说是一样啊，在各种明朝的这个影视作品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当中，逃不掉的这么一个组织和机构，甚至他的权力比锦衣卫还要大，因为最后掌控东厂的这些太监，比如说著名的九千岁，在《绣春刀》里也出现的这个大反派魏忠贤也是这个，就是臭名昭壮，他们的权力可以说已经比皇帝还要大了。所以说这两个机构之间也是有很多的精彩的故事发生。那下一步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部片子，是一部这个比较老的电影了，《新龙门客栈》里边就是讲述了一个关于东厂的故事，也是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来自于香港的武侠电影。我们还是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电影当中的片段，我们还是一起先来看一下。 天大地大我最大，这条黄泉路是你们自找的。 王振强， 我的手， 给我过去！ 你听到吗？ 莫言，莫言，莫言。 其实我刚刚在看这片段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因为这个《新龙门客栈》导演是李惠民， 嗯， 但是我刚刚在看这片段的时候，我好像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 嗯， 就是感觉这个片子像王家卫拍的，有那么一点儿， 哦， 虽然场面上不太像，但是他人物之间的关系， 嗯， 和这种情绪上好像能看到那么一点点影子哈， 嗯，因为王家卫导演的这个电影还是挺独树一帜的，所以别人要是想跟他雷同还是挺不容易的， 嗯，对。 但刚刚我看到的一些场面，就我觉得有点像王家卫加徐克的那种， 啊， 就是混合体的那种感觉哈， 嗯，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借鉴，当然这个咱不能乱说了哈，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王家卫太用张曼玉了，所以一看到张曼玉 就觉得是王家卫， 就自然而然的想到王家卫啊。因为这个《新龙门客栈》这部影片呢，也是被誉为是这个香港武侠的一座，这个可以说是丰碑啊， 里程碑吧。 哎，是这个整个所谓刚刚我们讲这个香港有一派这个电影流派叫做新武侠，也是这个开山之作。这个电影的背景呢是在明朝中叶，也是讲的这个在宦官专权的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就是太监专权的这个大背景下，这个东厂的首领曹公公杀了一个朝中的忠良，然后呢为了追杀这个忠良的后人，斩草除根，是率领大队人马一直是追到了大漠，然后有这么一帮江湖的侠士为了营救忠良之后，是纷纷集结到大漠当中的这个新龙门客栈，和以曹公公为首的反派势力进行这么一场龙门客栈的大对决。 嗯， 其实剧情是比较的简单的，但是它当中通过镜头或者说通过它的一些拍摄的手法，包括它的服装，包括它的取景，给人感觉是一部非常非常酷的片子。 嗯， 因为我看这部片子也是非常早了，第一次看应该也是很小的时候， 嗯， 因为92年这部片子就是已经拍摄成功而且上映了，应该是在小学初中的时候都会看，我记得当时好像一些电视电影频道也都会放，对吧？ 嗯， 嗯，就是我现在搞得我一看到客栈我就总想起人肉叉烧包，不知道为什么。 对，这也是这个新龙门客栈一个经典的梗哈。 对，就是我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啊，后来都会有这个客栈的一个场景，然后一有客栈的场景的时候，我就总觉得这个老板或者是老板娘会拿出人肉叉烧包来，我都忘了后来看过几部影视作品了，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梗就已经够了，对这部电影来说就已经是够够的了哈。 对，因为其实客栈在各种的武侠小说当中总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出现的，比如说哪两派碰上了呀， 嗯， 然后哪个这个有这个三角关系的三个不同的帮派心怀鬼胎的坐在客栈里边啊， 喝茶 喝酒，嗯，然后突然一言不合就开始这个兵戎相见啊， 对， 这种也是非常多。客栈是在武侠的世界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据点，就是金庸先生也有很多，你像我记得是雪山飞狐吧，还是《飞狐外传》， 嗯， 就最开始我感觉这些大侠们哈， 嗯， 就是踏入到城市当中， 嗯， 第一步肯定不能一下子就进那个城市里面去了吧，就是进城市之前总会找这么一个地方落个脚，然后在这个地方发生一点事儿，于是他被卷进了某个案件当中，所以呢才有了后续的一些故事哈。我觉得好像包括金庸啊、古龙啊、梁羽生啊，就他们的这个作品当中也基本上客栈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据点，都是啪某个大侠一摔杯子啊，然后三个桌子的大侠全起来了，属于不同的流派。 嗯，没错啊，这客栈大侠如果先这个下山去城市，第一个落脚的总会是客栈。像我们这个詹妮弗·劳伦斯基啊，这位朋友在直播平台上也说客栈总会被砸烂，对，一看到客栈在这里边发生点什么场景，两派人或者哪几个人见面了，就知道哎呀这个客栈到最后哎， 嗯， 肯定是没了。 嗯 啊，所以说这个新龙门客栈其实它在这个新龙门客栈拍出来之后， 后世啊，也有很多很多仿照他的这个影片，比如说《龙门飞甲》，就被大家看作是这个新《龙门客栈》的一个续集。还有很多很多的武侠影片，都把故事主要发生的场景设在了这么一个客栈。这确实也是很多矛盾各方势力所容易激发，在逻辑上会比较对这个构建整个的剧情会比较有帮助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但我不知道论论觉得哈，就是武侠和新武侠有什么样的区别？你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武侠可能在我的理解上来讲啊，武侠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正邪之分会分得更加的明晰一些。它把人的这种复杂性有所表现，但是总归比如说我们一想说令狐冲 OK 他是正面的，一说岳不群啊他是反面的，一说乔峰是正面的，一说这个慕容复觉得他是反面的，而新武侠好像是不太有这种正邪之分，而表述的这个他表述的整个的内核呀，好像并不在于说啊正义一定会赢，邪恶又一定会败，而表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比如说交织在这个几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恨情仇。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是他表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地方。你的意见是？ 我想了好久啊，就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电影影评人也都在说什么新武侠新武侠，可是因为我是一个武侠迷嘛，所以我之前想了一下，我觉得像金庸先生啊或者是梁羽生先生，他包括古龙啊，就他的里面的那个主角大侠是一个带有极具主角光环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武功啊可以秒杀所有周围的一切，包括那种令狐冲那种半死不活就是那种就活不起型的哈，就经常生病了，打着打着打着本来特别厉害突然间昏过去那种角色，但是他的武功是别人没有的啊，包括这个就好多他在后山啊学到的那些武功都是属于在秘籍，包括张无忌掉下山之后就学了一个别人学不到的武功，类似这种。但我觉得新武侠包括绣春刀，就是正在上映的绣春刀二，就你发现他里面的主角其实是个普通人，就是他是普通人身上具有侠气和精神，而我觉得就是老派的武侠就是我就是大侠，我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我这大侠别人就是赶不上，反正我觉得一点点区别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带有偶像光环的主角，然后一个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普通人，但是 草根大侠， 对，草根大侠，反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点感受， 根侠， 对 对。总之呢，这个武侠跟新武侠，其实我们都说这个，一说到金庸先生，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传统的武侠。那么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从这个人物的经历上，都会有一个相对其实固定的这么一个套路， 而且有奇幻色彩。 对，而这个新武侠，它可能这个整个的给你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但是不会有那么庞大的一个故事的结构，往往就是在一个小场景当中，或者是在一个很短的这个时间的跨度当中来展现一个人他的这个爱恨情仇，他内心的一些矛盾，主要是把视角锁定在这个人。 对， 这可能就是新武侠跟武侠也是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啊。不管怎么样，这部新龙门客栈毫无疑问是这个新武侠的一个代表的一部影片，同时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以明朝为时代背景的一部影片。说完了这一部呢，再下边这一部我觉得是当之无愧可以排到我们今天来自明朝的电影当中的第一位的，因为它确实代表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情怀也好啊，或者说是整个所谓这种电影流派也好，有很多的这个代表的意义，而且最关键的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看。 对，包括现在啊，我们打开这个电影频道，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部经典的作品哈，就是唐伯虎点秋香，我们先来看一小段。 山顶得留存，可怜老夫的魂魂天，死了更难填，为求上老天，唯有卖身为奴自作贱，一念勤赚钱，那一面读书篇，发死法不明显，手刃仇人一日间，从此唐寅失级半生天，我铭记此仇不再见。 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阁下是？ 小弟读过两年书，尘世中一个迷途小书童，华安。 好，我就来会一会你。 我俩惺惺相惜，情不自禁。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了。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棋盘里车无轮马无缰，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哦。 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玉峰峰花花夜夜年年暮暮朝朝 快说对子对子他对子他 十口心思四君四国四社稷 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我上等威风显现一身虎胆 下流剑阁露出半个龟头 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童你家坟头来种树 奴家澡盆杂配鱼 鱼飞过熟入我肚 你老娘来亲下厨这对本为消遣作乐今日川堂兄居然对到 就周星驰式的搞笑的一个集锦吧，算是。 嗯，也是非常经典啊。这部影片是在1993年啊，是由周星驰给自导自演，包括这个巩俐饰演的秋香啊，包括郑佩佩老师饰演的这个华夫人， 嗯， 都是成为了荧幕当中的经典。 嗯， 这部影片呢，我觉得可以说是我接触周星驰，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最早的一部了。 嗯啊，包括比《逃学威龙》什么的都要早。 对的，反正应该是我看到的周星驰，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我看过的周星驰的第一部的影片。 嗯， 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真是就是周星驰的影片，他个人的风格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嗯， 啊，我们有很多管他叫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是光注目这个演员，注目周星驰这个符号来讲的话，啊，真的他所有的作品，个人的烙印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嗯， 所以我觉得，嗯，你说一个好演员，一个好的电影人，一个好的导演，好的片子，其实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的辨识度， 个性化， 个性化非常强，就是一看到这个片子就觉得，哎呀，这片子肯定是周星驰的。 对，嗯，不过说起来啊，就是《唐伯虎点秋香》这部电影，我记得刚才论论提到的明朝那些事儿，我当时印象挺深的那一段，好像他也有一段对唐伯虎的描写。 没错， 但其实历史上唐伯虎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啊。 嗯， 我们也发现，就是作画写诗，就是真的写出来那种惊为天人的水准的人，嗯，一般都是怀才不遇的， 活得不太好的。 对，嗯，你说他一活得好了吧？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感慨了， 酒色伤人呢。 对，所以呢，这个唐伯虎奇人就是在明朝的历史当中哈，真算不得是改变历史人物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整个的这个经历哈，好像后来还是被某一个王爷想叫过去当这个幕府中人， 嗯， 然后 要谋反，要谋反， 对对对，然后说这王爷要谋反，我的妈呀，说这个我平常流连于酒色场所，只是说玩，但是我要这谋反， 嗯， 这罪过可大了。 嗯， 后来就有这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这段子嘛，装疯卖傻的，就好像我记得就逃开了这个幕府了。 嗯， 然后就开始自个儿天天流连于声色场所啊。 嗯， 写出来了无数啊带有艺术色彩的一些诗篇还有画作。 嗯嗯，其实啊，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唐伯虎应该感谢一下周星驰。 嗯， 真的是应该感谢一下周星驰，因为唐伯虎在这个明朝的历史当中啊，其实不管从他的文学造诣，其实在明朝历史上文学造诣比唐伯虎高的人是有的。 哎， 而且还有不少的。 嗯， 你说在这个整个的历史的进程当中吧，他在仕途上也是很失意的啊， 基本没当过什么官。 对，当年应该是考状元的时候，他当时年轻的时候啊，也是才名很盛。 嗯， 然后在考状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唐伯虎必中状元。 嗯， 但是由于他官场上的一些斗争，导致了他在考状元的时候，由于他这个没有进对门啊，是被应该是在考试的时候被人告发舞弊，然后自此就是跟仕途基本上说再见了。 对， 可以说是这一辈子他就是怀才不遇， 就是特别有才情的人哈。 对， 有 的他 的 才情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说你说他的成就，那真的不是我们的后世对他想象的这么高。因为关于唐伯虎的其实影视作品很多，包括什么金装四大才子，啊，这个唐伯虎啊，朱之山、文征明、周文斌啊，四个人，这也是小时候经典的剧啊，都会看。后世有很多对于这个唐伯虎的描写，都是因为他其实传说故事很多。因为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说了，其实明朝有这种传奇色彩的人物不是很多。 对， 说起名头最大的应该就是唐伯虎了。 就是文学创作方面哈，可能大家对唐伯虎会熟悉一些。 嗯 啊，然后说起这个东厂什么的，那可能就一堆一堆的了哈。 对，没错。 然后说起官员的话，也就是那么几个吧。 张居正啊， 哎， 这些。 对， 嗯， 但是其实都是，有一些演绎的故事哈， 嗯， 但是大多数都不像说其他的朝代就是那么有传奇色彩的一些人物哈。总的来说，我觉得明朝还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朝代。 嗯嗯，但是如果真的细挖它，就比如说像明朝那些事儿啊，所描写那样，因为它基本是啊，把每个人作为这个，把一个历史人物作为这个故事的主线来看的。 嗯， 如果串起来，把这些历史人物，哎，能看出，哎，历史上原来还有这个人，他干了一件这样的事儿。再有，通过他的这个比较戏谑的这种写作的语言啊，这种调侃，也确实能收获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 说唐伯虎点秋香这个电影呢，其实因为之前确实看过很多遍，觉得是周星驰一个无厘头搞笑的这个巅峰之作，包括刚刚我们看那个对诗的那个场景也是非常的经典。嗯，但是当我看完了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之后，历史上这个唐伯虎，也就是原名叫做唐寅， 嗯， 这个人有个一个真实的了解之后，再回过头，当时我记得又看过一遍唐伯虎点秋香，嗯，那个滋味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 就其实是有一个悲剧色彩的， 其实挺心酸的。 对， 嗯， 不过说起来我们也是很期待说今后有更多的明朝的作品啊，包括其实明朝故事也挺多的。 嗯， 有跑过去给人当人质，是英宗啊还是什么的，跑过去当了好多年又回来， 对， 后来又复辟的。 对， 还有这个娶了自己大20多岁还是多少的万贵妃啊， 嗯， 然后这个就非他不要的那种哈， 嗯， 也有挺多的故事。我觉得有一些出色的影视作品还是我们期待的。 好，那么说到最后呢，马上我们推出我们今天的榜单，来自于明朝的那些电影。九八二活力榜之那些来自明朝的电影，第三名锦衣卫。明朝末年，皇帝昏庸，曾保家卫国、屡建功勋的锦衣卫被奸佞利用，沦为了暗杀的工具。锦衣卫指挥使青龙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因发现大太监贾精忠的阴谋而被追杀，身受重创之后，委身镖局以图保护玉玺。剧情虽然是以追杀玉玺的下落为主线，但是故事并没有太多的着力于官场争斗，很快就转入了青龙命运安危和情感戏份，悬念一直未除，一路追杀，保持张力，危机四伏。第二名，新龙门客栈。新龙门客栈被誉为香港新派武侠的起点，堪称是武侠电影的一座丰碑。电影背景基于明朝中叶，剧情描写武林侠士救助忠良之后，跟东厂高手在大漠当中的龙门客栈发生。 我们刚才是看到的今天的这个榜单哈， 嗯，好像是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嗯， 播着停掉了。 哎，我们这个还有一点时间，要不然我们再来放出今天的榜单哈。 九八二活力榜之那些来自明朝的电影，第三名锦衣卫。